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晚上八点，郭林准时到了仓库，画秒特地约在晚上，大概是为了方便掩护。郭林被押进仓库，一眼就看见了绑在椅子上的耿伟，比照片上的样子又糟糕了一些，不过神志还算清醒。 我操，你可以来得更晚一点。 数落得毫不客气，耿伟因为说话牵动到了嘴角的伤口，疼得咧起嘴。他看了华淼一眼， 我还以为你见了他会感动到哭呢。 逞口舌之快的下场就是耿伟又被旁边的壮汉抡了一拳，他闷哼一声，连人带椅子一起摔倒在地上。但是就在这几秒钟的空档，耿伟趁着倒地的刹那给郭林比了一个八的手势。郭林虽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和表示，耿伟却知道他一定是看到了。仓库里弥漫着紧绷的气息，华淼在见到郭林的一瞬间，很多曾经的回忆都涌了回来。虽然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，但是直至这一刻，他才感觉到自己对于郭林的恨意有多浓烈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警察，他就不用像只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了那么多年，过了那么多暗无天日的日子。他失去了一切，而这都是拜郭林的多事所赐。华淼举起右手， 你知道连筷子都举不起来的手是什么感觉吗？ 郭林很轻地皱了下眉， 在我知道我这只手以后都不听使唤的时候，就发过誓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，后悔没有当时一枪打死我。 那你做到了，只是可惜当时我没有枪。 郭林的反应倒是很冷静，但是这种冷静在华淼的眼里就满是挑衅。这个时候挑衅华淼其实不是一个好选择。郭林说完这句话，下一秒就被旁边一直用枪抵着他的男人一脚踹翻在地上。另外一个人上来抓着他的手按在地上，等着华淼一步一步地走过来。倒在地上看着这一切的耿伟下意识地攥紧了拳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华淼的鞋踩在郭林的手指上，然后不停地碾踩。郭林的手逐渐消失在黄土之内，取而代之的是他疼到有些抽搐的表情。瞬间惨白的脸色和不住往下滚的冷汗，都代表了华淼要废了郭林右手的决心。只是郭林从来也不是任人鱼肉的类型，他忍着剧痛还是能挤出一句话， 来了，你放人。 华淼没有停下来，他现在浑身的血液都在渴求郭林骨头断裂的声音，他要看着郭林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要让这个警察感受比他当年痛苦十倍百倍的折磨。一把抓住郭林的头发把人拽起来，华淼蹲下来看着他， 与其担心别人，你还是顾着自己吧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容易的。 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什么是出乎了郭林的意料。他借着余光观察着这间仓库的结构和地形，心里预估着最稳妥可以救人的方案。对于逐渐围拢在他身边，眼看要对他好一顿招呼的这些人，他反倒不怎么在意。这个仓库的全部光线都是来自于吊在仓库顶的那盏灯，一旦切断了这个光源，这些人不可能身上还背着手电。郭林不着痕迹地冲耿伟使了个眼色，后者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一眼头顶的灯，然后很轻地点了一下头。脱身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，他们一定要等到最合适的时机。郭林等的这个时机就是乔家。华淼实在应该后悔自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说话上，因为他的报复没有进行多久，外头就传来了乔家的骂声。 华淼， 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！ 仓库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一下，华淼皱起眉，示意身边的人去门口看看出了什么事儿。不过没等他们开门，乔家就闯了进来。他不是自己，身后还带了五六个人。华淼没看懂乔家的架势。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？ 你偷偷摸摸的在这里折腾了好几天，你以为你在干什么，存的什么心思，鲍先生真不知道。 你说什么？ 我就说他根本就没心思帮鲍先生办事儿。这些人里面没有一个是鲍先生的人，他瞒着人在这里偷偷策划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 乔家这话不是对着华淼说的，他一回头，华淼终于注意到他身后竟然还站着李岩。李岩对乔家的话并没有回应，他只是看着华淼半天才开口。 华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暴风当初把他接来可是孤身一人，结果还没等华淼开口，乔家又先一步抢了话头。 华淼，你认识葛六爷对吧？ 一瞬间，华淼攥紧了左手里的枪，他有些惊疑地瞪着乔家，谨慎地没有开口。这下不只是李岩，连乔家和郭林都有些意外。他们提葛六只是为了混淆视听，可现在看华淼的态度，这里头似乎真的有什么隐情。没等乔家这边做出反应，华淼幅度很小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李岩的脸色不太好看，正要再追问，就看见华淼突然举起枪对准了乔家。 你胳膊受伤了？ 虽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袖子里绝对是包扎的痕迹。乔家皱了皱眉。 那天晚上跑来仓库的是你，所以暴风早就怀疑我了，才让你跟着我。 在郭林家楼下看见乔家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觉得不对劲了。不过那个时候他不想节外生枝，暴风没表态，他也不想此地无银的多做解释。反正乔家那反应也不像是真的查出了什么，阻碍不了大局。只是没想到那晚仓库跑掉的人会是乔家。华淼甚至怀疑过会不会是警方的人，或者是郭林，专程等了一天没什么动静，他才又叫人去送的照片。原来暴风什么都知道。华淼这几句话，在场的没有一个人听懂了。所有人都还在琢磨的时候，就听见郭林很突然的大喊了一声：“ 行动！” 然后四面八方很突兀的打碎仓库几束探照灯。仓库顶那盏昏黄的好灯也应声而碎了。华淼和暴风的纠葛可以放在后面，郭林知道现在的剧情发展急转直下，这两拨人对峙的时候正是他想要的最好机会。郭林不可能真的只身来见华淼，他通知沈军安排后援，这都是所有人会想到的事儿。只是无论是部署还是设伏都需要时间，郭林料定华淼不会一枪毙了他，他进仓库无非就是拖延时间。而乔家领着李岩掺和下来，是在郭林的计划上又帮了他一把。灯被打碎的同时，郭林一脚踹在一直按着他的男人的脚踝上，在成功挣脱禁锢之后，第一时间拖过耿伟的椅子，避开了外面沈军他们的火力攻击点。这都是转瞬之间的事儿。外面沈军的喊话分散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，就在郭林已经快把人拖到墙边的时候，华淼反应过来，一枪直接打在耿伟的脚边。不是因为光线太暗，大概这枪会要了耿伟的小命。接下来就是一阵混乱的枪战。华淼的目标是郭林，根本不管其他人。乔家眼见华淼对着郭林那边开枪，下意识随手抓起地上的铁棍就抡了过去。华淼措手不及，枪差点被乔家打掉。警方的突击一般不会花费太多时间，也就是几分钟。沈军已经带着人冲进仓库，现场的局面完全被控制住。只是耿伟和郭林的位置相对比较靠后，其他人都在接近门边的地方。乔家找了一圈，发觉李岩竟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脱身了。被警方控制的人中并没有李岩，他在靠另外一边的地方，虽然不在警方的视线之内，但是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躲的这个死角。 本来他刚才也有机会趁乱离开，只是华淼那一枪让他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